各位好， 大家好，我是猫姐， 我是肥妹， 我是 Ben 少， 都是我哋 Ben 少今日咧又再嚟咧同我哋做呢一个嘉宾嘅， 冇错。 咁点啊，阿猫姐，今日我哋嘅 topic 系咩咧？个题目 咧就上次咧咪讲到咩啊？男人唔去滚，你信咩？但系今集咧，我哋就会讲翻男人去滚啦吓， 系， 其实佢接唔接受佢身边嗰个同样都去揾下男朋友咧， 系啦， 就系呢一样嘢啦， 即系揾男人啦吓，简单啲啦。 阿 Ben 少，你无限咁去讲啊， 系啦，所以访问 无限咁去讲。 嗱，你见你 我系一个大男人嘅性格嚟嘅，我系接受唔到我嘅女人去揾其他男人嘅。 嗱，妹，个问题系咁啊，咁你又去揾女人？ 所以我觉得我唔啱嘅，心底上我系觉得我唔啱。 你觉得唔啱，你又去做？ 但系因为我有呢个高丸酮嘅激素 问题，你鬼赖啦！呢个世界唔系世界，咪得你有高丸酮，大佬。 所以所有男人都去滚咯。 咁你又冇啊？总有啲男人佢话佢唔滚嘅，咁点啊？ 嗰啲男人永远都喺老婆面前话唔滚嘅，系啊。 即系你冇理啦。嗱，可能喺实际上佢真系冇做过滚呢个动作。 心底上都有， 心底上有嗱，心底上有，你咁讲喎，你嘛，你 intention 到你去做系嘛？虽然你不避嫌，你认吓呢样系好嘅，起码认，但系认唔系大晒，即系我杀咗你，然之后哦 so sorry 咁样，咁得唔得 啊？咁呢个因为激素问题啊，冇办法啦。 你冇赖先啦，成赖激素， 所有都系数嘅问题啊！呢条数真系好难计， 呢条数好难计。继续，我问你啦，咁点解你唔能够容许呢？ 因为我大男人性格咯，就系都话我系我小气咯，我识个朋友可以噶。 唔系啊，我问你噶，我问你， 我识唔识噶？ 你识啊，猫姐同你好熟噶，都你个 best friend 嚟噶。 未住，你哋两个唔好岔开话题住。十阵间我先问点解嗰啲可以接受。首先讲埋讲清楚，你话你系能够容许，因为你自私系嘛？ 系自私小气冇品。 其实咪认晒， 但系我想问啦。点解你觉得佢去揾男人唔得先？同埋你唔能够容许嘅程度去到边啦？我哋讲话揾男人好似好似讲到好极端啊，或者佢真系揾个男朋友倾下偈咁点？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先。 好啊， 人算唔算动物咧？ 人一定系动物啦。 咁狮子公一群里边啊，有只狮子仔大只啲啊，生个系佢个仔啊，佢都赶走佢啦只狮子。 咁人点解咧？个仔啊嘛， 一样嘅咋，其实因为。男人就系要霸道啊嘛，想要晒嘛，男人嘅特性嚟噶啦呢个。 唔系呢个唔可以，唔好用呢一个咧懒动物嘅嘢咧，好似咧喺度诡辩啊，嗱，即系诡辩呢家嘢唔掂。你要讲清楚，点解你觉得你老婆或者你个女人出去搵一个男人，可能倾下偈，诉下心事，有个类似好似叫做。嗱，即系男人嘅好女性嘅朋友啊，叫红颜知己啦， 闺蜜啊，而家叫边人叫红颜知己噶，闺蜜 咩啊？闺蜜系 女仔同女人咪闺蜜咯， 女人同女人，讲紧男人同女人啊，叫红颜 知己呢啲叫 咁女人都可以有知己噶嘛，但系佢个知己唔系一定系女人噶嘛，可以系男人。 唔好搞错先，头先你系话佢同嗰个男人有嘢，你话倾偈当朋友咧，我系唔会阻止我老婆识其他男性朋友噶。但系唔可以出轨啫嘛，喺我立场上， 即系你出轨就真系讲到明啦吓，有呢个性行为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好啦，咁但系你发觉喺感情上面可能佢出咗轨，嗱你成日都讲嘛，头先你都讲噶，你话就算啦，啲男人唔去滚啊，冇实际行动，个心里边咧都系想去滚嘅， 咁系啊， 咁如果你发觉唔好话你老婆啦，即系总之你嘅女人， 阿肥妹咯，即系讲系咪啊？ 哇！你千祈唔好咁讲，我惊我俾人劈死啊！你讲嘢讲清楚。 即系肥妹会唔会有呢个出轨嘅思想嘅啫？ 嗱，出轨嘅思想呢啲阵，我一直讲紧你认为啊，如果你觉得啊，你嘅女伴吓，你嘅女人有呢个出轨嘅思想，但系未实际做出嚟。 其实唔系啊，而家好多女人都有出轨嘅思想噶啦，个个都成日希望自己嘅老公系金秀贤、李敏镐嚟噶啦，个个都系咁谂噶啦。 唔系啊。 唔可以咁讲， 我唔系、 啊，我都唔系、啊。 第一，金秀贤，哇，实在太细个啦。 啊，对阿猫姐嚟讲咧，可能就细个啲嘅。 李敏镐实在太娘子咁嘅样啦。 你唔好咁大声，可能我哋俾网友群，俾啲歌迷会群攻。 呢、啊這个代表我自己啫，即系唔系全部人都会咩咯？ 系啊，咁你就嗱， 咁明白？每个人好简单，其实每个男人、每个女人都会出轨嘅，精神上，梗有自己心目中嘅白马王子，咩方中信啊，嗰啲好受欢迎噶嘛。 喂，佢嗰啲叫做 思想上出轨啊，系事实。 咁样唔算出轨。 哇，仲喺幻想同方中信拍拖啊，乜乜乜，咁呢啲都系思想上出轨噶。 佢唔系 思想上啫，我唔系话行为上。 好，咁你话咁样 O 唔 OK 啊 ？OK 啦，点解每个人都有自己幻想空间，点解唔 OK 咧？ 好啦，咁如果套到实际上啦，咁点解实际上又唔可以接受一个你嘅女人去出轨呢？ 都话我自私小气，又冇自信咯，我咪咁咯。 你明唔明啊？你喺度形容紧，咁咪梗有一啲好实在、好物质上面嘅嘢，好实在，你先可以讲。你成日形容紧自己嗰个心情就系、是自私啦、小气啦，呢啲嘢，其实系因为乜嘢事你会觉得？佢出轨系伤害咗你嘅咧？ 我冇谂过，不过你咁样问我咁答咯。 即系点啊？ 你话我女人出轨，但系呢个系幻想嚟噶嘛？而家系未有发生噶嘛？咪当而家系当喺个幻想空间度去答呢个问题嘅啫。其实基本上 都好、啊， 即系而家唔系你话。但系老实讲，如果佢真系好爱嗰个男人，我系唔介意佢反而去搵嗰个男人噶。如果真系好，佢觉得自己快乐就得噶啦，佢快乐就得噶啦。 咁佢如果佢话俾你听，而家佢出轨啦，佢快乐，咁你咪觉得你都 OK 啊？ 佢可以离开我噶，冇问题噶。 即系话你唔能够接受佢出轨， 佢唔可以留低佢啊！ 佢唔可以留低，因为佢快，你跟住佢快乐啊嘛，咁你咪去咯。你有权去寻找你嘅幸福，因为每个人其实人其实个个都应该系为咗自己嘅幸福而追寻，我觉得真系嘅。 呢、這个都系下一个问题，我依家仲你到依家都冇答得很清楚。你话因为我自私啦，因为我咩咩小气啊，冇两度啊，但系点解啫？你觉得你有啲咩蚀底咗咧？其实 吓， 其实 自己个女人同第二个男人搞嘢，你觉得系冇蚀底到啊？即系赚咗咯，系咪赚咗咩咧？ 嗱，讲真，你谂下，你譬如你出去吓同第二个女人出轨嘅时候，咁你又会觉得你虽然话诶、哎、我有愧疚啊或者点样，咁可唔可以扯个和啊？一日住咯。嗱，我哋成日都话睇戏又好啦，实际嘅见到有啲人咧，真系两公婆咧，即系嗰个关系名存实亡噶啦，各有各玩嘅。咁系咪真系你可以宽恕我一次啊？大家扯个和咁样，大家各出轨一次啦。 我话唔得咯，都话我性格就容许唔到咯。可能但系发生咗会有会再谂嘅，但系而家未发生啊，暂时都系觉得唔得嘅，喺个思想上我都觉得唔得嘅。可能发生咗之后，我系觉得得噶。可能我突然间个忍耐力加强咗好多噶。 点解咧？ 而家但系未发生，所以好难估计嘅嘢。 咁有冇见过一啲朋友有呢啲咁嘅情 况？有就系、是、阿猫姐嘅 best friend 啦。佢今日先至话 都系阿 Ben 少嘅 best friend。佢头先话佢得， 系 咯，所以我就觉得佢爱佢老婆嘅指数系有几高咯。 其实你冇谂过点解？你觉得你自私？咁样其实系基于咩原因你会觉得你自私呢？ 咁你话斋啦，我可以去滚，或者我可以去玩，我就个老婆去玩咧，我就觉得唔容许。咁其实呢样就系等于自私啦。咁基本上我就系自私咯、 啊。 我咪话唔得咯，所以我咪自私咯。 咁你有冇发觉？咁其实你喺你老婆同埋可能你认识嘅女人中间最大嘅分别系咩嘢咧？会唔会就系因为你爱佢呢？ 其实我刚才我哋嘅 best friend 啊，打猫姐 best friend 讲咧，就系我哋觉得就系、是，如果你好爱一个人，其实你系想全知，即系全部拥有佢嘅。男女都应该系咁谂嘅，我觉得系。但呢个系我嘅谂法啦，或者系猫姐唔知系咪咁啦。猫姐你哋点谂啊？ 我啊接受唔到噶， 接受唔到 系我嘅就系我嘅，唔可以，因为爱情系自私噶嘛。感情是自私的嘛，只可以容纳一个人的啫，多一个都不得。 这个是女性的角度，男人 是可以容纳 很多个的。 因为他们男人呢，我曾经听过即是一些前辈啊跟我讲，他说呢男人呢跟女人很不同的，他说呢男人呢整个心就只有一个房。他就是这样跟我讲，他说呢男人就不同了，男人的心里面呢可以劈开很多个房的。 又可以咧不分大细嘅，即系唔分呢、這个边个优先次序啊咁样。总之同一时间咧就可以有好多女人，就佢就系将个心，佢个话即系比喻咧就系个心可以里边有好多个房，每个房有一个女人咁样，佢可以系咁样嘅。 我唔得噶，我都系只可以用一个啫。因为我觉得要我讲大话好烦啊，所以我系好惊。 你唔好扮嘢啦，你话去滚， 去滚另外一回事。但你话要我同一时间几个，我觉得好烦。滚嗰啲系买卖嚟嘅，其实系冇感情嘅。你要记住，没有感情的，你明白吗？ 明，我呢个明。咁点解？咁点解你啊？我始终都觉得咧，你即系唔能够配合。 你有冇搞错先？ 你又要求人哋，要求老婆唔同，唔可以出去吓搵、男人。你又可以，但系你又容许自己出去滚喎、 啊。系啊，所以咪自私咯。 冇嘢噶，佢出去搵男人，佢都可能交易嚟噶，唔得咩？ 得，但我容纳唔到，因为我小气啊嘛。 跟住佢会嗌佢走噶啦。 嗱，所以讲嚟讲去就系话咧，根本咧，女人同男人咧。是冇办法有一个咧好平衡嘅点啊！ 唔会平衡，亦都唔会公平。 全世界有平衡过咁呢两方面。 咁你又唔好话咁绝对，咁有啲乖嘅人士嘅，有好多即系呢个世界。 嗱，我识嘅朋友之中， 人士嘅， 我推咪 Alex 系最乖噶啦。你问佢会唔会滚？ 佢跟望住我哋唔多，佢唔望我哋，佢话俾你听，你够钟收工啦，系咪先？佢叫你收声好过啊！真系你讲呢啲，你真系 话又唔系，唔话又唔系。 佢唔知认好唔认好嘅，真系。 其实 翻嚟先，翻嚟先。 我翻嚟先啦。 你讲埋啲成日咩啊？ 翻嚟先啦。 你快啲讲啦，冇嘥 我其实成日都话咧，年轻嘅男仔一定要沟多啲女，一定要好紧要。呢、這个嘢都系同 Alex 讲，一定要沟多啲女。 点解咧？ 其实咧，追女仔咧。是等于玩打机一样，是要升 level 的。当你 level 越高呢，你就可以征服的女仔群就越大。咁你就可以揀到你认为心目中嘅啱你嘅伴侣。你要识得多，你先知道你嘅性格适合咩女人先适合你。如果你个选择太少呢，你就真係九成九都坎坷到极㗎啦，揀个女人都係。 即係话其实即係要多啲去实习啦，简单啲嚟讲。 最主要唔系一样嘢，有好多时候大家唔知道自己系需要乜嘢型嘅人。 其实咧系应该要你究竟你系中意嗰个 A 型嘅，咁你就要真系要拣啲 A 型嘅嘢咯，唔好因为 B 型嘅样靓， 唔系 A、B、C 嘅问题，系因为你唔系你唔，其实你少拍拖咧，唔知道乜嘢适合你啊，你以为 A 型适合你，其实未必噶。是不知道的，最重要是。 所以 是认识多啲你才知道咩性格。可能好像我哋好靓阿欣姐姐咁啦，系咪先？阿细比多么爱佢啊，就阿欣姐姐就有欣姐姐嘅特色啊嘛，系咪先？ 冇 错。呢啲就要拍得好多拖先知啊嘛，系咪先？ 系。即系好似吓。 即好似阿肥妹咁样，中环情场三十几年几犀利，系咪先？ 唉，冇讲咁多啦，冇讲啦。 都系依然嗰、那个， 即系识个肥仔啲系依然嗰、那个，即系本来系瘦嘅，而家识到变肥啦。 系啦，佢本来都系瘦嘅，佢而家都系变肥。 肥妹曾经都瘦过噶， 佢系22寸腰围，钟楚红咁嘅样。 冇22寸，你真系唔好咁讲。22寸都系你知， 22寸先到23寸、24寸噶嘛。 咁你讲小学嗰阵时， 咁你而家当然好似我咁样40寸嘅，咁你系咪？ 唔好讲呢啲，唔好讲呢啲，讲翻先。嗱，咁我都同。同意咧，即系年青男女其实都多，即系拍拖系可以令到佢会 唔系话就系男仔啊，其实女仔都系应该要拍多啲拖啊，真系嘅。你先知道边啲男仔，同埋你越见得多人多，你先知道边啲人边啲系鬼。有啲好衰嘅男人，可能做咗老公系好好嘅；有啲你觉得佢好好，做咗老公系好衰嘅。 哎，你嗰阵时追你太太咧难唔难啊？ 唉，实在。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好易啫，好难啫， 太简单。 嗱，我都话佢噶啦，你有冇听佢讲个头？你问埋个尾先得噶。 自信爆晒灯， 系啊，咁佢梗系咁讲噶，而家冇得核实噶嘛。 仲犀利过佢个 best friend， 系咪？中意我哋唔会问多。 我哋嘅 best friend 有5个女朋友同一时间。 你俾我真係顶唔顺。不过 我今日呢又听 你唔好理佢，佢嗰啲老婆都係咁样嘅。 都係咁嚟呀嘛。 咁 样。啊真係犀利。 係咁样即係。 我今日我又喺度听到食饭嗰陣时啦，同其他啲朋友啊啲前辈喺度倾嘅时候。佢哋都系话有，如果呢嗰啲前辈呢你学你话斋啦，沟女啊，沟女唔叻嗰啲呢少啲出轨㗎喎。 喂，你唔系同佢饮下凉茶，食下大快活咁啊？ 沟女唔叻嗰啲，其实先会多出轨 嘅，系咩？ 沟女叻嘅，其实先少出轨，一定系咁。 沟女唔喂，沟女咁叻，佢点会无啦啦收手咧？ 当你沟咗咁多年女，其实你系唔会再成日去沟女，因为你已经清楚咗，你拣得呢个做老婆，你系唔会去咁易会变迁嘅。 我话俾你听，我见过阿猫姐有一个朋友，我同你都识嘅。吓，佢老公以前沟得好劲嘅，跟住咧就后屘咧就就即系识到我哋嘅朋友啦，吓咁然之后咧就结咗婚啦。但系最后屘咧，你真系估唔到，当大家佢个大即系大嘅细路啊，大唔好讲男女啦，费事一阵间讲下讲下，我知道边个即系个大嗰个细路咧，都成十一二岁嘅时候咧，哈！竟然佢又出翻嚟，又沟我第二件，跟住离埋婚添。嗱，所以头先我又觉得系唔系咧？唔系， 但你唔好搞错， 系咁。 呢个男人，你话十几年后先出轨。 嗱，佢中间有冇出轨捉唔到？ 个问题 即系咁讲。 同埋一样嘢，你同呢个男人去沟女好劲咧，我觉得佢唔系沟你好劲。反而我觉得 佢话佢沟得好多嘅。 佢话啫，我唔信。佢呢啲摆明咧系滚得好多。而唔系沟得好多，沟得好多同滚得好多系两样嘢嚟噶。 我哋又要沟 同 滚 有 乜分 别 啦？ 沟你就 虽然你可能 识女仔去识女朋友咁，呢啲叫沟啦。呢啲系 公然嘅， 唔系公然，系识嗰啲人，即系你打到人哋嘅芳心，呢啲系沟。 但系你未 滚就系俾钱买卖嘅。 哦， 头先你话嗰个朋友咧，你话沟女好劲咧，我唔信。佢就而家听我个模式咧，佢一定系滚得好劲嘅以前。唔系沟得好劲， 嗱，因为听佢讲咧，佢好多个女朋友，但系个个女朋友咧都系唔肯结婚嘅，直至就识咗我哋嘅朋友，系嘛？ 嗯， 阿猫姐你听过噶啦， 吓， 我哋因为大家都好熟噶嘛，识咗佢系啦，然之后咧，跟住咧就嘅发展一个家庭啦。佢就话啦，因为我真系亲自同呢个男士倾偈嘅，系啦。咁我佢话，咁到自己玩够啦，咁咪于是结婚咯。佢以前拍好多个都唔结婚噶，我沟女都叻噶咁样。虽然我又觉得佢个子唔系话好吸引嗰啲啦吓。 有阵时唔系讲呢啲噶， 系啊，真系唔系讲呢啲我发觉。 哦，咁唔系嘅，男人沟女第一件事咧，唔系钱，又唔系个子嘅，其实幽默感系最重要嘅。即系你哋令到人哋觉得同你舒服同开心，即系你话最紧要就俾人个感觉舒服同开心，呢个系首先嘅。 托得就得噶咯， 咁唔系嘅，有啲人托得令你讨厌嘅， 系 即系你有咩龙咁威咁，你咪好讨厌咁咯，好似你咁啊，佢托得噶，但你极讨厌噶，系咪先？系咪？即系阿郑中基嗰啲真系极讨厌噶嘛，本身系咪先？ 嗰个角色啊嘛， 系咯，即系你要记住，有啲人你同你可能你。你同阿媽仲同 Ben 少傾，成日都好開心啊 ！Ben 少都好串，但系唔會覺得討厭啊。首先個問題有好緊要嘅， 係呢個係真嘅 啊，呢樣好緊要， 冇錯。 嗯， 所以其實即係話，佢係咪點講？即係玩開嗰啲就會計，就會唔玩啊？但係唔玩開嗰啲又要容易去出軌啊？ 因為其實你越少接觸女性，你容易俾其他女性勾人啊。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你一个玩咗好多年嘅男人，佢拣得呢个老婆，佢一系觉得好疏佢，佢先至会做去揾佢做老婆，即系拣得即系叫做千锤万，因为佢去拣人嗰个嚟噶嘛。咁啊，千锤万你拣得呢个老婆，佢唔会同佢离婚噶啦。 佢唔同佢离婚啫。 啊，就算你话佢玩佢，秘密密去挽回，但系佢都唔会，佢一定会维系住呢个感情。有咩事发生，呢个老婆系最重要噶啦，一定系。 点都会识翻屋企同顾家。 系啊，呢个一定系紧要。即系你玩得多嘅人先，即系喺细个玩得多，沟得女多，呢啲人先至反而系最顾家嘅。调翻转系，你唔好话唔系啊。 咁我又唔敢，我又识多几多个啊，系嘛？所以我都系听你讲嘅啫。 我都系听我 friend 阿猫姐嘅 best friend 讲。阿猫姐嘅 best friend 都好顾家嘅，因为都 阵间陈家可能阿网友仲会问我哋究竟留个言，究竟阿猫姐嘅 best friend 系边个？ 你佢可以喺YouTube 度问嘅，会答嘅。阿猫姐会答嘅。 好嗱，咁我哋喺完呢一节之前咧，咁我哋都要即系做过呢一节嘅总结噶嘛。咁其实即系话 你鼓励啲男士去玩喎，即系叫佢后生玩多啲啊？ 唔系， 咁我觉得未必 系啱。其实我唔系叫啲男人去玩，我而家发觉啲男人咧就系玩得太多。我就系嗰啲人系应该要学去沟女啊，即系话去结识女性啊，唔系去唔系一去一出嚟就去夜总会啊，去桑拿。虽然我做咗几十年蒲王，我教咗好多人去桑拿，但系我觉得咁样系唔啱嘅，因为你其实嗰个社交技巧差差。我点可以提升个社交技巧？男男女女都应该系， 即系话其实咧系应该对异性咧，就是、透过咧唔同嘅活动咧去认识多啲异性，因而咧就去提升自己嘅技巧。 系啦，因为当你提升咗技巧咧，你嘅选择权就好多。因为而家好多时啲男人拣唔到，成日都喺度即系发梦啊、扮梦咁样，又话呢个女仔我女朋友啊，好中意乜乜乜，嗰啲系发紧扮梦嗰啲人都系。 明白。好，我哋阵间下一节翻嚟再讲。